北京时间22点整。 大家好，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大家好，我是圆圆。刚刚我参观完了宝沃工厂，由于工厂要求不允许在里面携带任何设备，所以我只能在出厂以后呢，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说一下我的整体感受。宝沃工厂拥有着全球首条8种不同车型柔性生产线。什么叫做柔性呢？就是可以按照需求来切换生产车型，这样会让生产线更加的人性化。它拥有222个柔性机器人定位系统，可以保证切换生产车型的时间不到3分钟。同时，宝沃工厂拥有17套集中颜色供应系统，来满足客户的定制需求。通常呢，宝沃汽车的车身焊点高达5000个以上，车身强度高，同时精密度能够控制在0.03毫米上下，在整个行业中比较有竞争力。然后，宝沃工厂有着3种全项目检测线，含传统、智能驾驶辅助及新能源车型的检测，在国际上也属于领先地位。目前宝沃汽车已经与德国很多零部件企业有着合作，比如说 FEV 和宝沃共建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研究院，开发动力总成，博士为宝沃提供了技术支持，比如说混合动力零部件系统、柴油发动机系统、底盘控制系统、电子驱动系统、发动机发电系统、转向系统等。另外，财富为宝沃提供 EPS 电子转向助力系统。以上就是我对这个工厂的大概了解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快车道 FM， 也可以从微信推送中看到它的具体官图哦。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前一段时间的一个大车展，然后顺便也评选一下这届车展当中的几大最什么什么什么的车型， 几宗罪， 几宗罪呢？今天能评几宗是几宗， 哎，可着大家口味来。 对。哎，前段时间是2018的纽约车展正式如火如荼的开幕了， 是的， 有一系列的车型也是纷纷亮相，我相信很多朋友啊也有关注。 嗯，一定的，因为有好些车型可能会来到中国市场。 对，其实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陆陆续续的提到了几辆，是吧？ 提到了，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先由这个第一罪开始。 第一罪是？ 第一罪什么罪？我们负面一点吧。2018纽约车展快车道节目组评选最丑车型，麻烦大家帮我们选一个啊！现在我们应该是选出有两个入选者， 应该是就全都不还分级别吗？比如说 SUV、MPV、轿车， 就最那 啊！ 我提名啊，我先提名一辆。 好的，好的，好的。 丰田全新 RAV4， 2V4 第五代的啊， 哎 ，2V4， 最丑的，咱们听众朋友， 这是备选的之一。 对，您感兴趣呢，您可以查一下2018纽约车展的 RAV4， 据说有3个前脸的版本，我看了一辆想哭一辆，看了一辆想哭一辆， 这已经不忍直视了，太辣眼睛。 对。就是总觉得设计的很奇怪， 这是洪城提的第一个。第二个， 第二个呢，同为日系品牌的斯巴鲁森林人， 哎，新的森林人， 第一眼看上去，哎呀，好像没怎么改；第二眼看上去，哎，怎么越改越难看；第三眼看上去，改的真的很难看，线条有点不太。不太好说，就是其实斯巴鲁的这个四驱技术啊，包括整个我们开过斯巴鲁车都还啊挺好的， 就感觉还可以， 就是改得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是前方的各个汽车媒体的照相技术有限啊，还是说他们放出来的官图也不太好看，但起码呢， 目前来看，真的是我们从远程的视频也好，包括图片上也好，看到这两款车，真是觉得不太能够提得起来兴致，也一定真的想说它长得丑。 嗯，确实，嗯，如洪城所说吧，这两辆车其实也是我想说的。 我为什么解释这么多呢？因为之前确实有几辆车我眼拙过，就像思域 啊， 就是现在卖的最火的那个思域去哪儿的那辆思域。 嗯， 我原来觉得，哎，车怎么做这么难看？一直看图片，后来我看到实车之后，眼拙了，可能我的视觉对于这个 3D 的，包括很多效果还原效果不太好。但是看到实车之后呢，确实有点改变。这两台车呢，我是没见到实车，但是我还特意去看了视频，你知道吗？ 嗯哼， 看了视频之后，我觉得还是难看，怎么办？ 没事没事，这不是你的出问题了 啊， 就是真的是确实。通过这个图片和视频来看，这车我也是不知道这个设计师是从什么这个来出发的。这个车是，我觉得可能到国内是不是还会再变一变呀？ 国内可能更长了会更匀称，或者更长了会更难看。 是不是修修棱角，去掉一些什么，再加点什么，也许就。 但转回来啊，丰田的这代内饰，我觉得设计还挺好玩的。 对，丰田的内饰， 丰田的 RAV4， 对它的内饰设计其实要比斯巴鲁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要好看一些。 斯巴鲁 这个 真是内外都没有。 这个斯巴鲁这个内饰也跟上一代就现在这个不一样了，但是变得我觉得又跟另外一个车似曾相识，我就没想起来这车像谁，尤其是中间那个屏，还有两侧那个竖着的空调出风口，就越看越像一个自主品牌啊，不是像好像像丰田的那个最大的 SUV 叫什么？突然想 坦途、 不是陆地巡洋舰，它的这个屏虽然没有陆地巡洋舰那么大，但是。这个造型，尤其就上面这一块，我觉得我现在看来是越看越像。 好啊，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帮我们来评一评，您去搜一下纽约车展，然后一辆是全新的森林人，一辆是全新的 RAV4， 您觉得这两台 SUV 可不可以担当2018纽约国际车展的最难看车型？ 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想说， 谁呀？ 能说吗？再加一个可以吗？ 说可以。 就这个起亚最新的这个 K900 啊，好，同价，同价，同价。天哪，我觉得起亚的设计回到了原来80年代，还挂一900这么个名，我合计这么大的是多大的车，多么高级，多么。然后，大家伙来搜一下吧，起亚 K900， 我想绝对值得你去投上一票最难看。这样啊，投票。加一辆车，起亚的 K900，咱们听众朋友今天帮我们评一下2018纽约国际车展最丑车型。 嗯， 好，休息一下，欢迎回来，咱们去等一会儿聊聊其他的车型。 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 车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好，刚才气得我有点说不明白话了啊、休息一下，欢迎回来，这没连上了呢。欢迎回来啊，今天聊聊2018的纽约国际车展，刚才也说了、全新的丰田的 RAV4 以及斯巴鲁的森林人以及起亚的 K900 三台车，大家帮我们评选一下2018年纽约国际车展最丑车型。 对，这个说完最丑了，我们是不是得来个 最美车型？ 哎，最美，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几个看完之后啊，这个我们选出来的 啊， 大家呢也感兴趣呢，也给我们也投投票、看看能不能得到您的支持。 是的，来吧， 我先说一个啊，我先说一个，就是凯迪拉克的 XT4。 反正提到这台车，前两天我们说过， 说过 它整个的内饰设计在原来的整个凯迪拉克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提升，包括挡把啊，包括那几个旋钮，还有屏幕整个的和这些按钮的位置，我觉得相得益彰。 是的，就是整个这个车真的是没想到啊，凯迪拉克把这个内饰现在也演绎的 很精彩， 很精彩。 就是这台车，你知道给我个什么感觉吗？就其实并没有凯迪拉克给我们外观的看起来那么大的锋芒，但是真的就是得体，得体。 这个内饰啊，就是我们从正面看，比如说我们坐在后排座椅往前看，这属于一个正式，你会看到呢，它是有一种豪华感在里边， 是 对吧？但你要是换个角度，比如说你从副驾驶一侧开始往驾驶席那一侧看， 就很有设计感了。 再带一点角度，你会发现它那个中控是非常有立体感，有层次感， 还有那个挡把， 对， 挡把的设计，我觉得也整个是在设计的线条当中体现出来的状态。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车真的是外观内饰很好看。 好消息可能是未来凯迪拉克的挡把也都会换成电子挡把，然后以这样的形式出现。 是。 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凯迪拉克的 XT4, 如果北京车展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应该我们会见得到。 这车应该会见得到，因为这车未来是要国产的 、而且我们对它的售价期许也还是很丰满的。还有其他的提名吗？这个量产车就是咱们的， 就是最好看的，对不对？ 比较好看的车型，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的。 谁呀？ 就是讴歌的那辆 RDX。 RDX。 如果说它就应该能体现出来，我说那句话就更得体。 对，这个已经确定了是量产版了。之前我们看到那还是有点概念车的形那个样子， 它没惊艳到我。 但是我觉得 要是那套换挡机构和整个的旋钮还是很漂亮的。 对，如果要就这个样子来到国内，因为它可能会是广汽讴歌的第二款 SUV 国产车型，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要是以这种姿态来到国内的话， 会有市场， 还是有点市场的，还是有很强竞争力的。 对，因为我没有看到它第二排的那个就是杯架和那个座椅的设计。 对，没有看到那个。 如果说它能延续那个小一号那个 MDX 的那套设计，我觉得这台车还是很有自己的风格和调调的。 是的， 所以说应该隶属于漂亮车型之一。 你看它一个，其实内饰里边有一个很巧的地方，你看这个 Q50 吧，那个叫它的那块屏，我们之前不喜欢，对吧？就是不管它什么操作系统，它是那种就是操作起来有点别扭那种感觉。 现在 但是它现在给你立在上面，学这个。像宝马奥迪这种奔驰这种感觉， 它应该还可收放 啊。我目测的话 应该 是 可 以的， 收放的。 对，所以说它这种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很巧的一个变化。 当然啊，我们其实还更期待它的动力系统。动力系统的好处就是2.0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是 配10速自动变速箱，然后配上讴歌的四驱，我相信如果都进来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对，还有一个啊，这个也可能是又是一个 SUV， 就我可能最近关注 SUV 确实比较多一些，就是林肯的飞行者。 啊，飞行家，不好意思，飞行家，飞行者有点太土了，飞行家， 反正 A 打头的那辆车是吗？ 哎，对，这个就有点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最新的领航员已经上市了， 嗯， 那个领航员变得让我们觉得，就是林肯在这种豪华演绎的路线上真的是 活明白了， 对，挺见长的这个功力。但这个飞行家，当我们看到的时候，这可能啊，就是现在有新闻就说这个可能离最终量产到上市那个车型还能有个稍小小的区别，就是那个后视镜说可能还会有所变动，但是可能变动也不大了。但就这个车目前来看，就这些细节呀，包括它的一个豪华感，包括它的设计，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车也是能够引入到国内市场的话，它会对目前这一级别的竞争对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竞争。 嗯 啊，刨出这个品牌再说啊，我就说单说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一个竞争力。 嗯嗯嗯，所以说这台车也应该是提名到漂亮车型当中的。 对， 嗯 ，OK， 三辆车呢，这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第一辆车是凯迪拉克的 XT4， 对吧？第二辆车是讴歌的 RDX。然后最后一辆是林肯的飞行家，咱们听众朋友帮我们投个票，看看哪辆车是最美车型。那我们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穿过人潮，有几个热闹大街， 命等一分不假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聊2018的纽约国际车展。 嗯 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起码是我们几个，我先说我的吧， 好嘞， 代表你们啊。 嗯， 哦，最期待的入华车型。 好，来说说 CX3。 哦， 其实也不应该说最期待入华车型，北京车展这台车一定会见到，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嗯， 这台车一定会出现 CX3。 对， 嗯，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说这个。CX4 对吧，彩虹包，还有它的这个叫开启全新可能。 是的， CX3 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说，这个都也没什么可介绍的，一辆小型 SUV、 嗯、 马自达旗下的。那么对它来说，我相信这个无论是设计和感觉呢，会弥补马自达在小型 SUV 这个级别当中市场的一个空档。 嗯， 而且大家应该能想得到，是也就应该是 2.0 升的和 1.5 升的这个排量，有可能没有 1.5 不会上 1.5 升的，直接上 2.0 的这个排量的车。 嗯嗯嗯嗯， 想过来算算的话，车型不大，然后很精简的一个设计，我相信价格还会很丰满。而且这一代的 CX3 好处是用了马自达最新的那个里边的一些方向盘呢、啊、 对， 包括、这个、 经过全新优化的这个 对储物空间和整体感觉的这样一个调教、嗯嗯嗯、所以这台车对我来说其实应该早进国内但是一直没有进来的一台车、 啊、 去年的时候我觉得广州车展就应该要上市的。 如果它要是进来的话，对标的是哪些竞品呢？ 丰田今年出的两辆车 CXR、 哦 CHR、 是不是像缤智， 对，像缤智、 H4 哈弗 H4 这种的紧凑型的 SUV 这种的。 嗯嗯 嗯，行，还是我看到这个 CX3 这个样子还是挺好看的、 嗯、 挺好看的。 你有期待的车型吗，老车？ 嗯，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并没有特别就是期许，就、除了那个 XT4 啊 XT4 凯迪拉克那个、 啊、 但是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再说一个，我觉得这个因为它在国内市场就现在卖的车型确实也是有着很广泛的基础的 啊，啊 就是这个日产的全新天籁。 哦，对对对对对 啊， 在车展上发布了全新一代的， 对，全新天籁。因为为什么说它的基础呢，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说在这个、 B 级车市场， B 级车市场尤其是在这个运营方面啊，就指的这个像滴滴呀、啊、 网约车呗， 网约车呀、啊、 说真委婉。 而且这个鸿城对天籁的评价还是要高于其他车型的嘛， 座椅大， 对啊，舒服 啊，对啊，空间小， 尤其比索纳塔要强吧。 索纳塔其实也可以，我最怕做到的是没不带后备调节的 C5。 哎，对对对，想起来你说的 C5。 最怕的是福特的蒙迪欧。 好。 也不软。也不小，也不舒服、哎、也不 高。我突然想到了，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坐到了一辆那叫索纳塔 啊， 就我整个人是掉进去的，你能明白吗、 啊、 就是、 对，就是 好歹你整个人的你除了屁股之外，其他你还都还有活动的空间，你能明白吗？ 嗯， 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感觉，人陷在座椅里边， 哎，对， 就感觉有一种坐在地面上坐，哦， 对， 坐壁 像开超跑一样的那种，哎，那种感觉，我天哪！我当时想，这个索纳塔怎么是这种乘坐感觉？ 对 ，K 五也是，所以他们设计很讨巧，就是他们把车里的空间给你运用的很大， 嗯 啊， 这个新天籁其实要跟现在车这个样子一比的话，你发现它的变化非常大， 嗯， 它已经变得就是很运动，我觉得是至少我来看是这种感觉。你像后边这个后备箱弄出一个小尾压尾的这种设计，这在一种就是如果是主打行政和舒适的轿车上，你可能会见不到。然后再看它的内饰，它的内饰整个这个悬浮屏，非常简洁的空调，以及下面这个档位，还有旁边的这个储物空间， 嗯， 它设计的都非常的 OK，而且我觉得它的做工应该是比现在车型要再上一步。 日产做工我倒不担心，其实我倒挺好奇它动力进来，它在美国是有 2.0T 的版本， 我觉得在中国可能选了 和 2.5 的版本， 在中国可能还是主打 2.5。 在国内的话，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听说过日产有在扩建发动机工厂的事儿。如果说这台车以进口发动机的方式，就是 那 不太完善， 价格就下不来了。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还是好奇讴歌那套 2.0T 和 10AT 的系统会不会进得来国产啊？就国产的或许不一定会有， 这个啊有可能，这还真有可能， 就是广汽其实要先建 2.0T 的发动机工厂，包括和 10AT 变速箱的整个的一个配套的引进关系，然后在讴歌上进行先行搭载，覆盖完讴歌的这些车型之后，然后下探到广汽本田的相关车型上，也就是时代雅阁。 嗯， 因为时代雅阁现在已经确认坐实了是 1.5T， 对，它国内市场只有汽油的版本只有 1.5T， 所以就是其实不一定是未来没有，只不过是现在在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布局上面，国内并没有能够提供一个合理的制造价位和一个组装价位。 是， 所以说这件事儿我们还真得期待， 嗯， 看看日产跟本田的动作吧。 嗯， 国内的反正丰田的搭载 2.0T 的机器也已经有了，但是不是国产的。这两台像皇冠上那一台，包括雷克萨斯上的 2.0T 发动机， 嗯， 应该都是日本本土市场出过来的。 嗯， 应该我们国产不了他们的发动机，所以在这三个家企业当中，他们谁会在咱们国内建厂进行生产 2.0T 的发动机呢？我还是很期待的。我觉得谁先进来，谁的成本就能控制得好。 其实大家都期待。 嗯嗯，好，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说了2018年的这个纽约车展上一些比较重磅的车型，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投票。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这有几台车，你们可以帮我们投一下最丑的和最美的。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谈过恋爱非脑力，分个手有眼睛替你，爱情游戏人设不实际，别太着急，解决妹妹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情，无奈收起前男友爷爷生个开心，从一开始的宝贝早点睡喝热水，到后来变成开会再忙无所谓，最后到一推再推岌岌可危，亲人说再见拒绝真不买醉，宝贝早点睡喝热水，到后来变成开会